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又欢迎各位今日又听呢个今日讲古仔啊！咁啊，已经唔知道去到几多集噶啦，我已经 好似第九集啦，已经 哇咁快九集噶啦， 系啊。 即係人生匆匆啊！ 哇你 係咯，真係喎、啊即係狗吹咁樣，狗吹咗九集喎、今日就諗住講下啲即係三大電信商嘅，咁啊，但係今個禮拜即係我實在真係非常之忙啦，忙做咩咧？做一個先嘅節目啦 嚇， 咁啊，所以就掘唔到好多料出嚟，咁啊，所以今日基本上會分兩節，分兩節啦。上半場我哋講下，即係近排好興，好多人講嘅所謂 Bitcoin 嘅東西啦。有 Facebook 亦都有人同我講話，喂，不如講下 Bitcoin 啦，係咩嚟㗎咁樣？嚇，會唔會影響到咗國際金融市場啊？咁樣。咁上一節就講下 Bitcoin 啦，下一節就講下中移動、聯通同埋中國電信嗰啲嘢啦。 好。 咁講嘅就唔係講呢三間公司嘅歷史啊，或者背景啊，或者係啲人士嗰啲嘢，就主要即係即係我一路 keep 住一篇文章，咁就係、即係大概係七八年前，都有十年前啦，十年前嘅，咁就係郎咸平寫嘅一篇文章，講中移動、聯通，咁係一個中國人嘅中國投資者眼中咧，呢兩間喺香港上市公司咧個股價咧就點樣俾啲外國投資者，即係機構投資者咧去操控嘅。咁啊呢篇文章有啲人就覺得即係哇，即係傻嘅咩？即係唔係咁嘅？即係只係coincidence 咁樣巧合嘅啫。有啲人就覺得咧啊係、原來啲大行係可以咁樣操縱啲股價，挫來挫去，挫埋個指數咁啊賺大錢。咁我會講出嚟啦，咁啊大家自己平衡下啦嚇， 好啊、 自己判斷下啦嚇。咁、 嗯、 首先講緊 Bitcoin 呢樣嘢啦。咁前幾日咧，即係我知道 Bitcoin 呢樣嘢咧，就唔係因為喺 Facebook 裏面，係前幾日咧有個香港嘅財經節目咧，就揾人出嚟講 Bitcoin 呢樣嘢嘅。 係 啊，揾人講即係介紹下係乜嘢嚟啊，同埋即係點解會即係而家咁流行啊咁嘅嘢嘅。咁啊講咧就講咧，我覺得就比較片面嘅。咁啊亦都適逢有 Facebook 有啲網友就話，講下啦，咁我就即係琴晚就嘗試下揾下啲 Bitcoin 嘅資料。咁但老老实实你要玩 Bitcoin 呢个游戏呢，我觉得你真係如果你真係有兴趣呀，或者你想试嘅话呢、你真係要 hand on 走入去 download 佢个 software 呢，你同佢掘嘅，你同佢掘矿咁样掘嘅，叫掘矿嘅，佢叫 mining 嘅。咁但即係我自己就冇时间，因为昨日我喺你哋 Wecker 先都搞到四点钟要返到屋企夜晚，哇呢啲咩网台嘅真係。咁所以我冇时间，我諗住都试一试啊。咁所以我就冇 hand on 呢啲实战嘅经验。不过简单咁讲啦，就係 Bitcoin 呢，就係话 要虛耗你一個嘅電腦嘅一個 CPU 同埋你個 display card 嘅一啲嘅 resources， 嗯， 去到做一啲嘢嚇，做一啲嘢計一啲嘅數，佢話要計好多數嘅，但我唔知係計乜嘢數。亦都唔知係點為之計到，點為之計唔到，我完全我一概不知啊呢樣嘢。咁跟住你就可以有一啲嘅 Bitcoin 返嚟。咁，有兩種方法，一種呢就叫做 mining pool。即係好多人一齊掘到呢就大家 share。有啲呢就叫做 solo mine。 係。 即係自己一條友。咁但係即係據講呢就係你需要嘅電腦嘅設備呢係非常非常之咁強嘅。即係你唔係屋企一台 PC，即係如果你 solo 嘅 mine 嚟為例呢，如果你用一啲嘅好強嘅電腦，即係你抌好多本落去呢，你都要幾個月呢先至叫做掘到一個 bitcoin 出嚟。 係。 咁如果你用一個家用電腦呢，而家嘅講法就話呢，你係冇可能喺屋企用部家用電腦呢係掘到一樣嘢出嚟㗎啦。因為你太慢啦。咁至於你係掘緊啲乜嘢呢，你用乜嘢，即係你都知道你種菜你都搵個鋤頭去掘笪地呀，掘個田啦，跟住施肥啦，落種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嘅掘嘅過程，掘個 bitcoin 過程，個原理個 operation 路係點樣做呢，老實實我真係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咁所以今日嚟講呢，就係分析幾個現象啦，即係 bitcoin 嘅應運啦。咁有人就話因為就金融海嘯，尤其是塞浦路斯。咁大家即係歐洲美國都唔係好信自己貨幣啦，美國又量化寬鬆，搞到啲美金大家都唔知嚟緊仲係咪美金。咁所以呢啲虛擬貨幣呢就突然之間就覺得有人會覺得就係話呢會取代呢啲咁嘅傳統貨幣。咁我覺得呢個機會係非常之低嘅。係極度低嘅。咁呢個 bitcoin 亦都係冇一個中央銀行做一個嘅 結算 啦。亦都唔係一個政府啊或者一個大機構嘅發行嘅東西啦。只係一紮嘅國際性嘅網民啊，有啲 hacker 咁啊走入去啊 bling bling 咁樣 即係。喺度係咁掘啊。 係啦，咁所以 bitcoin 走出嚟嘅時候呢就俾人話一個龐氏騙局嚟嘅。但係即係老老實實呢個龐氏騙局到而家呢一刻呢就騙唔到你啲乜嘢嘅。 係啦。 因為就只會騙到你個電腦嘅資源。你嘅時間咁但佢應該理論上你因為你搵呢個掘呢個 bitcoin 出嚟呢理論上呢你係唔使錢嘅。你只係用你嘅時間用你個電腦嘅資源呢去搵到出嚟嘅啫。佢就應該唔會騙到你啲乜嘢。咁要講一講啦，即係何謂即係喺即係哲學少少啦或者 macro 少少講啦，咩叫做錢呢？ 嘩好。 咩叫 money 呢？ 一個教睇先應該咁樣講，一種工具。降低咗交易成本。 降低交易成本。 其实是一个工具嚟嘅。 一个 medium of exchange。 是啊。 是啦，叫 medium of exchange。点解降低个交易成本呢？即係以前即係譬如 barter economy， 即係以物易物嘅。 是啦。 咁你想买隻牛你就拎十隻羊过嚟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你係要做一个消费者嘅话呢，又冇金钱呢样嘢呢，咁可能你通街拿住三十隻羊周围行周围去买嘢啦，因为羊係一个货币。咁跟住就用贝壳啦，以前即係中国都用过贝壳啦。咁跟住就有用到钱呢个东西啦，叫 medium of exchange。 medium of exchange 固然之義就有兩個意思，即係兩個層次，一個就叫 medium，即係那個中介人，錢係一個中介人。咁呢個 medium 嘅意思就係第一樣嘢就係話，譬如美金為例，咁以前係金本位制，咁你唔信美金，你都信美金後面嘅黃金。你唔信港紙，你都要信佢對 7.8 呢個美金。咁你信一樣嘢啫。所以個 medium 呢第一樣嘢就係關乎於嗰個發行嗰個信任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一張銀紙呢，嗱錢呢就譬如港紙為例啦，錢係分咗兩部分，一種呢就叫 band look。呢啲係20蚊樓上嗰啲呢，其實嗰張係一張嘅叫做 legal tender 嘅東西。 冇錯。 你拎住呢張錢去匯豐銀行，你可以換美金，佢有個 obligation 一定俾你換嘅，以 7.8 呢個兑換率。咁但係 coins 就唔同嘅。coins 係香港政府發行嘅。咁呢樣嘢就冇一個嘅兑換嘅。你唔可以拎住個五蚊銀去咗香港政府嗰度同佢講我要換返7.8×2。即係7.8×5係唔可以嘅。咁呢樣嘢就係即係佢作為一個嘅中介人呢，即係一個嘅交易嘅中介人呢，佢就有一個嘅信心喺度。俾到嘅好處你呢，有 money 呢樣嘢俾到嘅好處你呢，就最簡單嚟講啦，就 store of value 啦。即係話你拿住隻羊去買嘢， 咁只羊过多几年可能会死鬼咗㗎嘛、 嗯、 即係你啲钱会死咗㗎嘛，咁、啊、你唔可以 keep 住只羊㗎嘛、啊嗯、即係你唔可以 keep 住只羊到你100岁嗰阵时佢都未死㗎嘛，咁所以有钱系唔会死嘅，咁、 嗯 啊、所以有个 store of value 喺度啦，咁呢样嘢呢如果你反对配对返 Bitcoin 里面呢，而家就佢做唔到呢个 medium 嘅。 係。 第一样嘢佢系咪可以有一个 store of value 嘅价值喺度呢，唔、 嗯、 知，因为第一佢个认受性系好低，喺全球嘅认受性系好低、嗯。有部分嘅网民可能即系用而家开始用緊啲 Bitcoin 去买嘢去 click 卡咁嘅嘢。咁、啊、但系即系始终冇一个广泛嘅认受性。即系同我即系我阿迪皮我同你讲，我你老细同你讲，下个月我出粮俾你，我出北韩纸啦，我出津巴布韦纸啦，对你嚟讲系冇意思嘅。 系、 啊，虽然佢有个汇率喺度，但系你喺北韩嘅纸同埋津巴布韦纸咧，系冇一个 medium 嘅中介作用喺度嘅。 嗯 ，OK， 咁啊讲完 medium 啦，就讲 exchange 啦。 嗯， 啊，你拎呢个钱系可以做到一个 exchange 嘅功能。吓、啊，咁 exchange 即系话你买嘢啦、嗯，你用呢个钱个币值嗰个价值咧。是去买一啲嘢返嚟 ,ok, 好简单啦。咁你 Bitcoin 嚟讲呢而家就一定会有呢个缺陷嘅。你拎呢个 Bitcoin, 你可唔可以买到嘢呢，嗱，人嘅基本四大嘅生存条件就是衣食住行。咁、 嗯、 所以你会发觉呢 ,Bitcoin 而家去到呢个咁嘅阶段呢，流传出嚟嘅消息或者一啲传闻呢，好多都系针对住衣食 住行 呢四样嘢嘅。即系话俾你听 ,Bitcoin 做到。 嗯， 即係有傳聞，我唔知真定假啦，就話拎住啲 Bitcoin 可以喺美國買樓， 嗯， 可以買樓。嗱，咁啊，依樣嘢嚟講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對於啲網民嚟講一個好大嘅誘因啦。因為啱講過啦，你 Bitcoin 你唔使用成本去買翻嚟嘅， 嗯， 你唔使用成本去揾翻嚟嘅 ，OK 嚇，唔同你去打份工，你打份工去買樓，你係用你嘅時間成本換成一個 productivity， 換成一個工作能力。嗯，換取嚿錢，拎嚿錢去買樓，但 Bitcoin 就唔同啦。你可以 download 咗個 software， 跟住撳個掣，唔知邊年邊月邊日，你掘到好多 Bitcoin 翻嚟，跟住你就可以買一層樓啦。就有人話：，誒、哎，我揾 Bitcoin 買樓，我揾 Bitcoin 可以去 Pizza Hut 訂 Pizza。 係， 依啲係全部針對住就係話咧，衣食住行嚟啦。嗱、，Bitcoin 唔係一個淨係簡單嘅虛擬貨幣，可以作為一個嘅中介嘅貨幣咧，去幫到你衣食住行。咁突然之間有呢啲咁嘅 concept 走出嚟嘅話呢，好明顯呢就係話呢個虛擬世界呢而家就係想將呢個 Bitcoin 呢係變成一個騙局。 嗯， 如果唔係唔會突然之間喺一兩個星期之內又話可以買樓，又話可以買 Pizza， 跟住又話可以買衫咁樣 click click 咁嘅嘢嘅。咁一定嘅你要留意住就喺 Bitcoin 背後呢係有人喺度做緊啲手腳嘅，我相信一定會有㗎啦。咁、錢作為一個 medium of exchange， 啊，啱啱講咗啦。咁 Bitcoin 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呢？暫時嚟講一定唔得。但 Bitcoin 確實喺呢一個禮拜裏面做到一樣嘢，就係嗰個投機嗰樣嘢。 嗯，點解呢？ 因為炒得好犀利。 係咩 ？Bitcoin 幾個月之前都仲係幾蚊人民幣，唔係 sorry 幾蚊美金一粒， 嗯， 叫 Bitcoin 一粒咁計啦嚇。咁而家炒過上去200蚊。 哇！ 琴晚即系而家系礼拜六录音啦，琴晚咧曾经跌落$100，跟住又抽翻到$180几。 哇！ 一个虚拟嘅东西， 咦，几好玩喎、 啊！系啦，因为就中间有两个因素出嚟啦，啱讲过就系话，以 Bitcoin 有一个实际嘅价值，有实际嘅用途唔系价值、你可以买楼，你可以买 pizza， 啊，啲人发觉，咦，有机会真系可以取代到美金、啊，网民系好单纯嘅啫。啊！有人話你唔使錢，你屋企撳住部電腦，你掘到啲 Bitcoin 翻嚟咧，你可以買樓。咁啊，個個走去掘咯，係嘛？我睇少陣行網啫嘛。 嗯， 我走去掘啦。嚇！咁啊，第二樣嘢就係話，點解造成嗰個上落個波動咁大咧？就有 hacker 嘅出現啦。 嗯， 嚇！即係琴日有人話，有 hacker 走咗出嚟，佢可以 hack 到好多 Bitcoin 翻嚟。咁啊 ，Bitcoin 個 value 咧，突然間砰一聲冧咗落嚟啦。 嗯， 嚇！咁啊，跟住個 Bitcoin 嗰啲發起人或者係一啲嘅 issue 啦，咁講啦，就話咧，冇咁嘅事，點 ，Bitcoin 仲係好穩陣嘅，我哋個加密咧係好嚴謹 ，click click 嘅案咁嘅嘢，跟住個信心就翻嚟啦，跟住又話又可以買樓，又可以買 pizza， 砰一聲炒咗上去，咁係好操作性係好強嘅一樣嘢，咁而家 Bitcoin 據聞喺個全世界嘅 circulation 咧有$10亿嘅， 嗯， 每日淨係 Bitcoin 唔知真定假嘅呢啲，嗰、那個嘅成交交投咧，即係你可以買啲 Bitcoin 翻嚟炒啦、你可以賣你掘咗啲 Bitcoin， 你可以賣出嚟賺錢啦，咁、大概1000多万美金嘅， 哇，都大喎、啊， 都大噶、嗯，大过我哋夜期嘅市场噶。咁所以信不信就由你嘅啫呢樣嘢，咁所以就係大家要小心少少啦，即係呢個 Bitcoin 嘅東西。咁、當然你會話以往喺中國或者香港亦都有一啲類似 Bitcoin 嘅模式嘅嘢走出嚟、即係譬如 Q 幣啦， 係啦， 譬如 Q 幣啦。咁但係 Q 幣同 Bitcoin 有一個好唔同嘅，我覺得裏面啦有一個好唔同嘅意思呢嘅意義呢，就係話呢 Q 幣呢你要用人民幣換翻嚟，跟住嗱，點解會有當年會有 Q 幣呢樣嘢咁盛行呢？老老實實就是因為中國嘅信用卡係唔流行嘅，係 啦， 係啦，你想喺網上交易，香港人都知道用信用卡咯、，PayPal 咯，係咪？咁但係大陸冇信用卡個 penetration 好低、而你又想用喺個網上面做咗交易嘅話咧，得我有一個 Q 幣、你用人民幣買個 Q 幣。你用個 Q 幣嚟到做個交易，咁呢樣嘢繼續衍生到嘅話咧，因為 Q 幣嗰陣時喺一啲嘅20至30歲嗰個嘅網上世界嘅層面裏面咧，係發到太大咧，中國政府信息產業部咧曾經出過聲嘅，即係話 Q 幣嘅 circulation 係影響到實際個 M2 嗰個貨幣供應嘅，M2 貨幣供應，因為以往嚟講咧。讲紧22%、23%，Q 币最旺嘅时候咧，曾经系唔可能系 coincidence， 可能系巧合啦、可能实际系或者有可能机会系真系会形成咁啦。就是、Q 币令到 M2 咧减少咗，啲、人唔用人民币，用个 Q 币啦， 系啦， 吓令到个 M2 减少咗。咁所以嗰阵时中国政府咧系曾经系出过一个 alert 嘅、就系话咧，喂，你啲 Q 币唔好搞到咁流行啦，你唔好用将啲 Q 币咧。变成咗一个嘅货币，个个人用你 Q 币咧，人民币冧咗咁咪扑仔，系咪？咁呢样嘢就正正就系澳门咁多年发生嘅问题啦。 澳门 你葡京嗰啲筹码，你可以出去食饭。 哦， 你葡京嗰啲筹码，你可以出去食饭，你可以出去买嘢嘅。澳门币你成日去澳门，你唔系好多见到澳门纸嘅。 系搭的士先有嘅啫。 系啦，搭的士会有嘅啫。咁但系搭的士都系通常都系因为你俾港币，佢去找澳币俾你。 冇错。 咁咩濑嘢咁样？咁但系当然澳门一个好细嘅 economy 啦，咁佢唔紧要啦，系咪？咁佢个成个 economy 都好航新家族噶啦。咁所以佢有啲籌碼作為一個貨幣咁樣，大家隻眼開隻眼閉 ，OK 嘅。咁香港亦都有人網金幣啦，係啊，咁呢啲即係當然就係一件即係最即係非常之失敗嘅東西啦。係啊，咁所以咧嗱，譬如係遊戲嘅世界亦都會有嘅。 有，因為好多人其實係咩咧？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就係用錢去換咗一啲所謂嘅點數卡。點數卡之後呢，去返你哋所謂網絡上嘅遊戲世界呢，特別係啲武器呢，就會可以定到一個價錢啦，即係幾多點為之嗰班武器值嘅功能啊、值啊、即係難值。咁然後呢，咁你再計返落去幾多錢㗎嘛，咁就轉到。所以亦都點解會有好多武器即係要養啦，養到某一個點啦。第二樣嘢亦都有好多人去偷武器啦 ,ok, 而有亦都有人俾人偷咗之後就跳樓死啦，舉錢啦。 嗱，咁 Diablo 3 Diablo 嘅世界就係咁樣啦，咁有啲人係攞到錢，即係用嗰啲嘅 Diablo 裏面遊戲嘅錢呢，就換真係嘅錢啦，換美金返嚟啦。嗱，咁呢樣嘢同 Bitcoin 有一個嘅原則上面嘅對調返轉頭嚟嘅，嗰啲就係話因為有個遊戲，有個遊戲裏面有遊戲嘅錢，遊戲嘅錢嗰、那個遊戲好多人玩，嗰啲錢就變成一個實際嘅美金，換返嚟。Q 幣當初都係咁樣，咁而家 Bitcoin 就唔同啦，因為 Bitcoin 本身嚟講呢，佢應該唔係一個遊戲嚟嘅。 係啦。 Bitcoin 佢成立嘅原意嘅時候呢，亦都確實呢係有咁嘅 intention 呢，係取代一啲嘅傳統嘅貨幣嘅。因為佢係一個 peer-to-peer 嘅技術 ,peer-to-peer 嘅技術嚟嘅。咁佢個最先嘅概念就係一個應該係日本人啦，就叫做中本聰呢，喺2009年呢就提出嚟嘅。佢開售嘅時候呢，我諗佢係喺個 theoretically 想試一樣嘢，就係話佢哋會想喺個網絡世界裏面做一種真係嘅虛擬貨幣，而呢個虛擬貨幣可能有機會唔知 N 年 N 月 N 日之後呢，係取代到成就係傳統貨幣嘅，可能係一個實驗嘅性質。咁點知拎翻出嚟呢，就變成一個嘅而家咁大嘅一個討論空間啦。咁你話美國政府，你話其他各國政府會唔會好驚呢個 Bitcoin 去到成為一個嘅法定貨幣呢？我相信呢係唔會驚嘅。你喺網上睇到好多文章就話呢，哎呀，美國政府好驚啊，啲各國央行好驚啊。我覺得呢啲都係 幫呢個嘅 Bitcoin 嗰個流行性呢去抬橋嘅啫。 嗯。 啊、即係你同人講嘩美國政府都好驚你 Bitcoin 啊阿爹。咁你就會返屋企試下喂係喎美國政府聽講話好驚啲 Bitcoin, 即係 Bitcoin 有料到啦咁、嗯、我又去掘下先。咁、 嗯、 如果全世界好多人去掘呢啲 Bitcoin 嘅話呢咁真係可能有機會呢 Bitcoin 會變成一種嘅一個虛真係虛擬嘅貨幣啦。咁、 嗯 啊、可能會影響到傳統貨幣嗰個 應受性 機制啦嗰個 mechanism 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個機會近乎零嘅。 因為好難嘅 ,ok, 點解呢貨幣有幾樣嘢呢即係大家會注意到。第一樣嘢就係佢個應受性嘅問題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個流通性嘅問題啦。 係啦。 再落去就係背後究竟佢嗰個監管嘅個程序啦個程序。 係啦。 點樣啦。 係完全冇㗎呢啲。 咁呢三樣嘢呢 ,ok, 你當個鋪好大可以做到個應受性所以頭先耀尊講到嘅就係曾經好似可能地這個所謂的內地那個 Q 幣是可以做得到的原因因為他們的流通性很大內地人那可能三四億的市場需要種牛哥不在這裡牛哥在這裡就知道早三四年的時候他們玩的所謂種菜啊等等等等 全部用 Q 幣的 就全部用 Q 幣的 OK 那很多人呢其實真的很多內地的低下階層呢去網吧呢就對幾十元就在上網玩的了 OK 是 那隨之而可以流通到了那第二件事你流通性高之而你的應受性當然啦而家仲係一個所謂一個 group 啦。咁其實內地嗰個係幾好嘅例子嘅，就係話咩咧 ？OK， 當你有人多、流通性強嘅時候，自然個應受性都會高啲嘅。OK， 因為大家都會願意去玩呢件事。OK， 咁但係翻轉頭啦，就係話 OK， 去到一個監管性嘅問題啦，因為始終網上世界嘅虛擬性質好難令到暫時現實上接受到嗰個監管性嘅問題，因為佢唔係一嚿實物嚟嘅。佢始終都係可能喺你網上睇到一個數據 whatever 即係難言性咁呢樣嘢就麻煩再好多囉 ok 你話一個群體或者一個 group 可能一間公司定落嚟嘅裏頭嘅人可以 enjoy 到呢啲嘅一啲 service 嘅時候 ok 冇問題因為嗰個係喺一個群體嘅世界裏頭但係套返落去現實世界裏頭你好難做得到嘅 是啦 是啦。 咁呢样嘢就係嗰个啱讲个 medium, 作为一个 medium 中介者嗰个嘅角色嘅问题啦。咁、 嗯、 你讲到嗰个法律嗰个情况呢咁而家即係 Bitcoin 当然係冇一个法定嘅 definition, 亦、 嗯、 都冇一个法定嘅位置喺度啦吓、 嗯、 只係一班网民咁搞咗出嚟嘅。咁当然喺呢个嘅认受性嗰度呢你除咗系法律嘅认受性呢你亦都有一啲嘅传闻就系话一啲系关于即系市场嘅认受性啦。 嗯。 啊即系譬如有啲外国公司细公司就话呢啊而家我哋都作为即系认接受呢 ,Bitcoin 呢作为一个服务嘅付款方法。 嗯。 啊咁呢啲亦都系我觉得真系小心嘅。 系。 啊嗱你要知道今日呢一节嘅讲嘅意思就系话呢而家有一堆人是將個 Bitcoin 喺個 medium 個角色喺個 exchange 個角色係做緊好多嘅工作出緊好多嘅聲音出嚟話俾你聽冇問題呢、這個會將會變成一個 medium of exchange、大家快啲掘得幾多少得幾多啦、而喺呢個咁嘅 mechanism 裏面呢 ,Bitcoin mechanism 裏面呢有一樣嘢呢同頭先講嘅 Q 幣同頭先講嘅人網金幣同頭先講嘅 Diablo 裏面嘅錢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就係話佢一開始嘅設定呢佢係 limited supply 嘅。 係。 啊即係佢嘅供應係有限嘅。 嗯。 啊即係唔會 QE 嘅。 嗯。 Bitcoin 唔會出現 QE 嘅喺個 mechanism 裏面。咁、但係當然呢個 mechanism 我就唔係 IT 人我就唔清楚係咪真係 work 到啦。 嗯。 琴日講過就即係啱啱講過琴日就突然之間急跌呢就話有 hacker 可以 hack 到啲 Bitcoin 出嚟。 嗯。 啊如果真係有 hacker 可以 hack 到 Bitcoin 出嚟嘅話呢就會衍生問題啦就係、你個 supply 可能是 unlimited 嘅。 是。 可能是 unlimited 嘅。我係咁去做咗啲假嘅 Bitcoin 出嚟。 嗯。 咁、你又唔知道因為 Bitcoin 係冇一個實質嘅嘢俾你睇到嘅。 冇錯。 咁、所以即係呢樣嘢會唔會有機會發生呢係唔知嘅。 嗯。 雖然 Bitcoin 就話咪冇嘢嘅我哋又啱講啦我哋有好多加密啊好多 click clack 嗰樣嘢啊唔會有咁嘅事情發生。咁但係網絡世界有咩嘅叫冇可能嘅呢 嗯 是咪咁所以呢样嘢第一样嘢大家要注意啦。 嗯 即係如果你街里面有啲莫名人士同你兜售 Bitcoin 又好平嘅话呢咁你又唔好乱咁去炒啦。 嗯。 咁第三样嘢讲啦就係话呢个 Bitcoin 而家嗰个古仔嗰个陈述呢已经系基本上去到一啲嘅 白粉啊，或者系呢啲咁嘅黑钱嘅集团嘅手里边嘅吓，即系有人话啲 Bitcoin 就一定得噶啦。 嗯， 点解咧？因为嗰啲黑钱咧就可以利用 Bitcoin 嚟到漂白。 嗯， 嚟到漂白吓，咁啊，当然有好多人会质疑呢个咁嘅动机啦， 嗯， 或者系个可能性啦吓， 嗯， 因为啱讲 Bitcoin 个认受性都好低吓，咁啊，每日成交都系$10,000左紧， 嗯， 咁你讲紧毒贩嘅，咁我唔知有几多啦，咁，嗯，但系我相信应该系高过呢个数啦，咁， 嗯， 你点用 Bitcoin 嚟洗钱咧？咁， 嗯， 当然有人赞同 Bitcoin 会发展到嘅人会同你讲嚟紧就会大噶啦， 嗯， 有毒贩嘅参与嚟紧就会大噶啦，咁当然呢样嘢信与唔信，色彩转变 系， 咁你问毒贩点样用 Bitcoin 嚟到洗黑钱呢？ 嗯， 吓，啊，其实好简单，亦都我相信可能或者有啲蠢啲嘅毒贩真系会咁做，好简单啫，我喺贩毒赚翻嚟嘅钱，我买晒超级电脑， 系。 我买晒超级电脑，譬如我赚咗$10,000贩毒嘅，我用$10,000买晒电脑， 嗯， 啊，超级电脑$10,000买嘅电脑翻嚟就应该哇吓死人啦，成个 sofa 啦， 嗯， 系嘛，你哋都用得啦嗰阵时 sofa， 系啦， 咁啊好大部电脑啦，咁啊将佢嗰个贩毒翻嚟嗰啲黑钱咧买晒一啲嘅电脑之后咧，用嗰啲电脑咧系掘啲 bitcoin， 嗯， 掘咗啲 bitcoin 就喺个市场里边卖出去套翻美金翻嚟， 嗯， 咁就漂白晒噶啦，咁， 嗯， 就成个洗晒噶啦，咁， 嗯， 因为喺呢个嘅 bitcoin 嗰个嘅 mechanism 里边咧。某程度上確實可以 favor 到去做呢樣嘢嘅，因為個意思就係話咧 ，Bitcoin 你係越掘越難掘嘅， 嗯， 越多人參與去掘嘅話咧， 嗯， 你就好難掘。咁即係話咧，如果我今日呢一 round 我販毒賺咗$10,000，我呢$10,000買咗一啲嘅超級電腦去掘咗啲 Bitcoin， 嗯， 即係我多咗好多嘅參與者入去掘 Bitcoin 啦。下一 round 嗰啲 Bitcoin 就越嚟越難掘噶啦。咁我下一 round 販毒翻嚟嘅錢有$10,000，我再買電腦啦， 嗯， 變咗兩個 terminal 啦，咁講啦，咁我再去掘 bitcoin， 嗰啲錢又變翻做美金啦，跟住有兩個 terminal 去掘啲 bitcoin 咯，即係全世界上面咧又難掘咗啦， 係， 咁我再販毒嘅錢咧，我再買電腦， 嗯， 就全部咁樣變咧，理論上係確實係應該係得嘅 ，OK， 嗯，理論上啊應該係得嘅，但實際上得唔得咧就真係拭目以待啦， 嗯， 因為我哋唔知道有幾多個販毒集團。或者係即係有興趣用 Bitcoin 嚟去洗佢啲錢啦， 嗯， 啊，咁因為 Bitcoin 啱講過，其中一個點解突然之間會咁流行、咁多人覺得掂嘅原因咧，第一樣嘢就係話歐債危機啦， 嗯， 跟住美國又話要無限量 QE 啦， 嗯， 日本又無限量 QE 啦，令到大家對傳統貨幣咧係冇曬信心啊嘛， 嗯 ，OK， 第二個原因咧，亦都係。sorry 啊， 保重啊， 系啦，唉，依排真系做节目都做到我呕咗啊，真系吓咁啊。第二个原因咧，亦都非常之简单啦，就系、是、Bitcoin 呢样咁嘅东西，亦都系可以显示到就系话咧，市场对一个嘅政府嘅信心啊，呢、這个好简单、好简单嘅原理啦。 嗯， 咁啊，所以就 Bitcoin 就慢慢喺度应运而生，亦都又见到近排确实有喺我喺 Facebook 里边或者我喺 email 里边咧，亦都接到好多人嘅邀请。我一齊參與呢個 Bitcoin 嘅 mining 嘅遊戲， 嗯， 我覺得事情嘅發展咧，可能去到一個不可收拾嘅地步， 嗯， 嚇，咁啊，所以各位 點樣不可收拾法啊？你覺得？ 大家會 devote 太多嘅時間落去個 Bitcoin 裏邊 ，OK， 第一樣嘢，但你會發覺你冇收穫， 嗯， 你掘極都掘唔到半粒嘅 Bitcoin 翻嚟， 係， 跟住你會點咧？跟住我會話俾你聽 ，Bitcoin 你唔好掘啦，丁。 系， 你出去炒啦， 系， 系嘛？而家跌下，即系$100，跟住杀上去$200，你去炒啦，跟住你真系可能有机会咧，因为而家 Bitcoin 直头有晒 pricing 啊，有晒成噶，因为好鬼 sophisticated 噶。OK， 咁啊，你即系可能你会拎钱出嚟真系去炒啲 Bitcoin 咁嘅东西啦。 嗯， 或者有人同你讲话，我有大量 Bitcoin， 我五折卖俾你咁样。 嗯， 啊，咁你啱讲过 Bitcoin， 我唔知道佢有冇一個 physical 嚟嘅東西俾人去認到啦？你拎住張港紙，你都知道有個水印，有啲防偽特徵。咁你 Bitcoin 有冇防偽特徵咧？我真係一概不知。 嗯、 你哋即係啲聽眾聽到，你發覺有嘅，咁你喺 Facebook 裏面話翻俾我聽啦、 嗯。 等我又炒埋一份啦。因為以琴日嚟講咧，Bitcoin 係真係幾鬼好炒嘅。 係啊。 咁亦都有據聞就係話有一啲嘅金磚四國，佢都係做一啲嘅資源開採為主嘅。资源开采之后咧，以往嚟讲咧，佢受制于美金嘅汇价， 咁而家啲資源國開採啲礦產賣咗出去嘅話咧，有傳聞就話咧，佢哋都未必可以，未必想收美金啦，或者收 Bitcoin 啦。咁呢啲我覺得非常之咁危機嘅。大家都係將 Bitcoin 嗰個 medium of exchange 嘅作用咧係合理化咗佢咧，就大家非常之小心，因為始終佢係一個虛擬嘅貨幣，係始終係一個虛擬嘅貨幣，同你去炒人網金幣基本上係一樣，係必定賴嘢嘅。即我覺得係必定賴嘢嘅。咁所以就喺呢方面，大家就要即係小心少少啦，唔好亂咁嚟啦，因為你要記住，錢無論如何，你信佢又好，你唔信又好，美金又好 ，yen 又好，其實係講緊一個 medium of exchange 嘅作用。而啱講過，開始嘅時候講過 ，medium of exchange 裏面包含嘅意思有好多好多。一隻貨幣，一隻所謂嘅國際性貨幣，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到出嚟嘅。譬如人民幣為例咁樣，佢可以中國國力可以提升到一個好高嘅層次，佢可以射神八神九神十一路咁樣射飛彈火箭上去，但係你都未必可以好短時間咧將個人民幣一確認咗成為一個國際嘅貨幣，因為點解？因為中國政府嗰個認受性喺全球裏面咧係相對係比較低，而依個相對比較低嘅認受性咧，唔係喺嗰個嘅政治能量嗰方面，而係嗰個政治制度嗰方面嘅。 係。 咁所以你套用返呢個咁嘅 money 最 original 嘅 concept 落返去 Bitcoin 裏面呢，你會發覺 Bitcoin 裏面基本上而家係後面嘅 mechanism 裏面嗰個嘅理念都係好虛擬嘅。咁如果你真金白銀去玩呢啲咁虛擬嘅嘢呢，你就確實真係要，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小心啲囉。即係唔好立亂，有人講啊，的去炒 Bitcoin 一齊去炒咁啊，衝入去啦，賺到錢啦，哇好勁啊，喺屋企對部電腦又啊，今日咧又賺咗一皮嘢啦，哇聽日咧又會賺咗20萬啦咁樣啊，咁啊呢方面真係要小心啲啦嚇，大家嚇唔好亂咁輸埋呢啲咁嘅遊戲嗰度啦。 好啊 ，Bitcoin 我覺得始終就一個遊戲嚟嘅啫。 好啊，呢一節休息一陣先啦。 好啊，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